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在哪一个心上分别？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相互辉映。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呼唤黎明。 我们相依， 相依， 夜色的美。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声上集回顾。佳期和万征又经过了一轮谈判，关系依旧勉强维持着。廖宇努力地卖着龙叶的房子，可是他自己也没想到接待的一对客户居然是遇到还在公司没有回家的首礼和佳期。 佳音也感意外，哎，姐，你怎么还不走啊？看见佳期身后的首礼，佳音一呆，她有点吃不准这俩人是什么关系。 啊，您好。 廖宇这才有机会甩开佳音的手，但是这一幕已经落在了佳期眼里。 首礼对佳音很客气，啊，是来接你姐姐？ 是啊。 啊，那我 啊，彭总，不用麻烦您了，我们还有别的事儿。 上了出租车，佳期突然没头没脑地问：“ 不行，那孩子多不靠谱啊！” 哼，你眼里谁靠谱啊？ 他比你小，又是一外地的，也没正经工作，你知道他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吗？说话也特不招人待见，你不爱听。我又不想跟他结婚，玩会儿不行啊？ 玩？怎么玩啊？拿哪儿玩啊？谁谈？姐，你怎么说话跟姥姥一样啊？您多大岁数啊？ 你甭管我多大岁数，传统价值观懂吗？不能变。 你甭管我，管好你自个儿得了。我心眼比你够实， 那也是当局者迷，咱俩得互相管。 子夜柔情。 姐儿俩回到家，看到家里来亲戚了，只见姥姥像挟持人质一样勒住一个老太太的脖子，脸上虽然是热情的表情，但手上显然是发着力的。老太太快被勒死了，脸涨得通红，可这一屋子人居然就没谁管管。老爷坐在一旁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老太太边上那个和佳音差不多大的女孩拉也不是，不拉也不是。姥姥招呼着，但手上是不松的。 佳音，佳期，过来，快叫刘奶奶。 刘奶奶歪着脖子努力地想冲他们姐儿俩点头，喉咙里发出哎哎的声音。她示意小柳与佳期姐妹招呼。那女孩落落大方地站起来：“ 是佳期和佳音姐姐吧？早就听说了，今天才得见，你们叫我小柳就行了。”